人人百川七分歌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金木竹娃娃怪叫是重要圈套，忙传将领往回返，哪知道身兵天将得了退路，原来是韩世忠迎面来接拦，船里进了刀斧看，远了长枪立矛穿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了一大半。金兀术惊慌逃命，狼狈不堪。梁红玉金山擂鼓斩敌寇，英名千秋。就在万国传呐、啊，你呀，哎呀。 下面我们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祭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Ooh.

边相会，好难忘前门庭出院来，又不见秦美的踪和影。从此后音讯全无，消息不通。想秦美，你定是羊入虎口，身遭难。我好比鱼落沙滩，苦扎针，但只见二泉水流，月光依旧，同名的人儿今是难逢。骂一声苍天不把穷人怜念，世间何时扫尽不平。正思想忽听远